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就返到嚟浩浩汤汤。今晚呢我哋繼續講大數據㗎吓。咁但係呢就即係雖然講咗都差唔多即係兩節半個鐘頭呢就未係點入正題嘅，真係冇辦法啦吓。咁但係我就想講呢喺預測其實大數據呢最關鍵一樣都係預測啫。即係我哋想預見未來或者預見一啲嘅事物將來點會點樣變化法。咁呢個預測呢我入天文台呢其實天氣預報呢就係當然我哋嗰個我哋叫 bread and butter 啦，即係鬼主佬話齋就係我哋最根本嘅嘢啦吓。咁呢個預測就係天氣預報，但天氣預報入面呢我好早就知道啦，其實係有兩個大嘅範疇嘅。一個呢就叫動力性嘅，一個就叫統計性嘅。動力性就係 dynamical 嘅一個 analysis， 動力分析。 一個 static 嘅。 一個就係 statistical 嘅。咁動力嘅分析呢其實話動力呢唔止動力嘅，包括埋呢所謂熱力學嘅 thermodynamics， 就係話真係其實我哋喺19世紀嗰陣時定18世紀我唔記得，已經有科學家呢就將個大氣層呢所有嘅變化呢佢係將佢歸結為好似六條嘅方程式。就係三條呢其實就牛頓嗰個嘅F 等於 MA 咁上下嘅嘢，但係就係 X、Y、Z 嗰三個方向。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熱力學嘅，即係能量不滅定律啦咁樣。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水氣嘅 conservation， 即係水氣嘅變化咁樣。唔知仲有一個係乜嘢嘅。咁所以咧佢就一紮咁樣嘅 equation 咧，當然喺當其時佢 set up 嘅時期啲 equation 咧，其實都係學術嘅啫，因為其實你係冇辦法計算得到，因為當時只能夠人手計算。咁人手計算得嚟咧。你計算得24小時之後嗰個天氣呢原來你係要譬如5日先計算得到嘅。咁你個預測過曬秒啦，冇意思啦係咪。咁最先嗰啲電腦出嚟呢都係遇著呢個問題，因為佢個運算速度唔夠快。可能佢真係要48小時先至預測到24小時嘅變化嘅。咁就嘥鬼氣過曬秒啦。咁但呢種情況呢就差唔多要去到上個世紀呢，差唔多七八十年代呢就有顯著嘅變化啦，七八十年代。咁樣呢就因為嗰個電腦不斷咁進化呢，佢嗰個計算嘅時間呢佢要預測 T 咁嘅時間，但係佢個計算時間已經細過 T 啦，咁就有意思喎，係咪細過 T， 你大過 T 就冇意思啦，係咪即係。 唔係你嘅意思預得咁準都係減低人命傷亡啫，咁 當然係囉。 社會發展都未有咁進步，啲人都唔會24小時工作，計到咁準都冇用㗎。 唔係㗎，唔係㗎，個個人都想知道當時落雨定唔落雨，個個人都想知道，尤其我哋依、這個即係英國佬啊殖民地嚟到我哋香港，打風與唔打風啊係死人㗎，因為嗰陣時嗰啲船啊，你一打風嚟隨住沉船你唔知道出咗海翻唔切嚟，咁點辦啊？ 尤其是軍事嗰啲。 係啦，嗱咁所以咧，軍事更加啦，你一拿破崙點解戰敗我都講啊，劃鐵路之役啊，就係嗰個天氣預測好緊要，同埋諾曼第登陸啊，同埋嗰個天氣預測都係。好緊要嘅嚇，所以你知唔知道英國嘅氣象局係 under 咩邊個部邊個局 ？MI6 啊，唔係又不知道，佢嗰個情報啫，係 under MOD。MOD 係咩啊 ？Ministry of Defence， 係國防部嘅。英國嘅氣象局咧係 under 國防部嘅，知唔知啊？好啦，咁所以咧就我就知道有所謂動力方程啦。咁動力方程就係要去 solve 個 equation 啦，嗰個叫做大氣方程，但係叫嚴格啲叫大氣方程組。即係a set of atmospheric equations， 咁呢樣係不斷進步嘅。但係當其時，譬如颱風預報咧，颱風嚟嘅時期咧，我哋一路嚟監察住佢咧。dynamical 咧固然係一個方法啦嚇，但係其實我哋發覺好多時咧，唔需要去到呢啲咁勁嘅，即係用嗰啲 super computer， 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世界上最勁嘅電腦啦，直到最近為止咧。咁梗係人腦啦，但係個問題真係你大量數據人腦應付唔到嘅。其實最勁嘅電腦就一定係軍方㗎啦，民用電腦咧。其實咧，就喺好長嘅時間入面咧，最勁嘅一定係用喺氣象預報，即係天氣預報。而家唔敢講啦，因為而家嗰啲商業嗰啲勁到不得了，就係大數據嘅興起啊嘛。咁但係咧，我講嘅統計方程、統計分析咧就好有趣嘅。統計分析咧其實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persistence 就即係完全唔用腦嘅，差唔多用筆間尺。即係之前嗰24小時個颱風咁樣行法，你又把筆間尺埋去，咁就直督夾硬外延。咁呢個梗係唔科學啦嚇。但係某一程度上咧。其實都唔會錯得去邊嘅，即係講真，你大自然嚟講唔會話真係咁誇張，會係即係跳得好厲害噶嘛。譬如你過去24小時呢個颱風係砰砰砰咁樣嚟嘅。 科學其實係一個工具嚟嘅， 係啊， 提高精度嘅啫。 係啊， 其實我哋如果唔需要咁高精度咧，基本上 係呢個咧冇錯。嗱呢個啦，我哋咁講就係、是、有一個咧叫第一近似值， 叫 first approximation， 第一間主席，咁就用咗一百間尺 ，ruler method 叫 persistence，就叫做延續法。嗱，第二種咧就叫做咩 climatology 啦 ，climatology 咧就即係話我哋睇翻，因為地球始終咧就一年四季365日咧周而復始嘅，佢環繞太陽啊嚇，嗰、那個即係春夏秋冬啊，咁我哋就揾翻即係話每年咧。譬如今日是啊四月幾多號咁樣即係四月十幾號咁樣呢我就揾返以往咁多年四月十幾號啱啱嗰個日子啱啱喺嗰個位置出現嘅颱風。 等陣先唔使講得咁複雜。 呢、這個叫 climatology。 你覺得我哋而家可唔可以控制到個 climate 啫、 梗唔得啦。但其實我哋已經干擾緊。 兩種 干擾緊。 micro 同 micro,micro 我哋控制到喎。 某一程度上。某一程度啱啱你可以咁講、你開冷氣已經係一個 micro climate 啦微氣候啦但係最弊嘅時期個個人開冷氣呢於是就影響曬嗰、那個宏觀氣候啦，係嘛咁啊死梗啦！咁、但係咧，通常我哋颱風預報咧、原來佢哋真係憑經驗咧，就有一個都作為第一近次值嘅咧，佢叫做 half P plus C， 佢、就係將所謂 persistence 同埋 climatology 嗰個結果、就加埋佢，然後隨意 之前咩話？之前 一個就叫 persistence 啊嘛 ，persistence 咪一百間尺咁樣篤咯，佢過去廿四小時咁樣行法。咁、我就假設佢未來廿四小時繼續係咁嘅，繼續咁嘅方向，繼續咁嘅速度，係嘛？咁呢個咪叫 persistence 咯，呢個就叫持續法。咁、但係 climatology 咧就係話，咦，原來每年即係唔好話每年咧，譬如而家係四月十五號，咁、我就睇到就是、過去咁多年嚟揾翻四月十五號喺嗰個位置出現嘅颱風。啊、即係其實唔會好多嘅，就即係亦都唔會少啦。即係總之就係有某啲嘅案例啦。咁然後就睇下佢哋以前係點樣行法嘅。咁就攞個平均值。咁嗰個咧就啊廿四小時，我哋預計佢喺嗰度啦，就叫 C 啦，就叫 climatology， 叫氣候嘅分析。咁、都係統計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啲即係所謂師兄或者咩啦嚇嗰啲，就佢哋咧就揾到個方法叫做二分一個 P 加 C， 就將 P 同 C 嘅預報嗰個位置呢其實就加埋佢然後隨意咁樣嘅、即係某個方法。咁、但另外一個方法呢就真係呢就揾埋就睇得再仔細啲就叫 analog 啦。analog 呢就唔係淨係睇嗰個颱風而家呢日喺呢個位置而係話咦過去揾唔揾返啲颱風呢就唔淨止係譬如四月中係喺呢度出現嘅即係以前一樣咁行法。 German Wings 個機師，如果你用你個方法、persistent 嘅，佢 persistent 冇事嘅，咁都突然有事，咁、你唱唔唱？ 係咯，咁係咯。如果唔係點會預報失準啫？咁啊，梗係啦，咁啊，梗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我哋即係二分一 P 加 C 咧，其實我哋係一個最原始嘅第一近似嘅啫 ，first approximation、嗯。咁另外有啲叫 analog case 咧，就睇多啲嘅 parameter， 就揾一啲咧，其實可能唔多嘅，過去可能一百年或者百幾年咧，都係得一兩個或者兩三個，係同而家我哋會即係。觀察到個颱風咧，係各方面嘅數據咧，都係非常接近嘅、可能過去一百年、即係如果 climatology 咧，可能揾到十幾廿個，但係你 analog 咧，叫類比法咧， 背後嗰個係咪 chaotic theory 嗰個影響？ 其實唔係 chaotic 啦，正就係唔係 chaotic， 即係話咧，大自然咧，佢過往係咁樣。變化呢將來我哋打算呢都係咁樣變化嘅。咁即係話以前譬如有啲颱風佢、譬如佢喺菲律賓以東嗰、那個形成嘅條件係咁個強度係咁嗰個移動速度係咁呢咁我哋搵返一啲呢就叫 analog case。咁於是我哋就按照啲 analog 嚟去。咁但係另外一個呢就頭先我所講㗎啦就係、比較上好似科學啲叫回歸分析其實一樣都係統計方法係、statistical analysis。咁就係話我哋揀好多一啲我哋認為係關鍵嘅要素就作為 predictor, 然後呢就 set up the equation, 咁、然後呢就去攞返晒以前啲數據嚟去計就計返晒嗰啲呢其實喺 equation 入面嗰啲叫做叫做咩、呢比例性常數咋嘛其實都係比例性常叫 proportionality constant, 或者叫 coefficient, 即係啲係數。其實你最終揾返晒啲 coefficient 咋嘛。好啦咁於是呢你就擺而家嘅數據落去喺個 equation 度用返嗰啲 coefficient, 於是你就計到哦未來24小時喺邊 ,48 小時喺邊嗰啲咁樣。咁呢個就叫回歸分析。咁其實而家我哋講大數據呢基本上絕大部分呢都係回歸分析都係一種回歸分析嚟㗎。但係咁佢話以同以前嘅有咩唔同 即係點呀回歸分析係點呀即係如果係。 即係話我哋搵到好多嘅我哋叫指標性嘅變量就係、一個即係話如果你呢啲嘅變量有咁嘅變化呢咁我哋個預測變量呢就一定有咁嘅變化啦。即係話如果即係其實我哋即係跳到而家大數據咁講啦就即係話如果呢個人喺沃爾瑪即係美國沃爾瑪如果佢過去半年入面呢佢係買 ABCDFG 咁樣佢係買呢50種用品嘅而買嘅數佢個次數嘅頻率係咁樣嘅話呢咁我相信佢下半年呢就一定會買呢種物品㗎啦咁樣。 咁呢啲咪叫 correlation analysis， 咁咪叫相關分析咯。即係如果咁就必定係咁。咁但係佢唔係一次喎。佢係大量嘅用户喎、哦，可能佢話五，即係可能佢話呢五百萬嘅用户，佢五百萬嘅用户咧，我計曬，如果佢係買呢種嘅用品咧，佢跟住一定買呢種用品㗎啦，係嘛咁樣樣，咁即係原來佢知道佢係搬緊屋嘅，因為原來佢買呢啲用品咧就表示佢搬屋，咁但係搬屋原來都有程序嘅，因為搬屋咧原來係有一種家具咧係要臨尾先買嘅，早買冇意思嘅，咁、於是佢就，咦，原來我哋呢啲咁多數呢啲用户咧都買咗呢啲，跟住落嚟佢一定買呢個啦，咁我哋入多啲貨。 哦， 咁就叫大數據啫嘛， 即係話咧呢個 就叫回歸分析咯，或者叫相關分析咯。 即係話呢個大數據咧，其實佢又冇乜理呢啲數據嘅原因啊，點解？ 啱。 其實咧，譬如佢做生意咧，其實佢只要發覺啊，佢根本相關性係賺到錢咧，做到生意喎，咁佢就可以攞呢啲大數就用大數據。 係啦。嗱、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啲人點解吹得咁緊要咧？咁某一程度上咧，即係佢係有一個論點嘅。咁呢個論點咧，當然又話比較上係 philosophical 啊，亦都唔係咩 philosophical， 佢叫量變導致質變啊。咁呢個係人都知啦，其實都係阿媽女人嚟嘅。咁但係最先提出呢一個觀點嘅咧，其實就是伽利略喎。伽利略咧就係話點解一條溪小溪，你要橫過條小溪，唔想濕腳，你擺一塊木板，一條長嘅木板喺度，於是咧就只要佢係比較厚少少嘅，係唔會冧嘅，你啲人就可以行過去。咁伽利略就問咗個問題，嚇佢係17世紀喎，冇忘記。佢就問啦，佢話如果一條大河，如果我哋喺想像之中，其實佢都已經係識得嗰啲叫思想實驗啦，好似 thought experiment。佢話如果我哋真係揾到一塊比例上好似同嗰條小溪咁樣嘅木板，啊條小溪係窄啦，咁木板又細啦，條河闊啦，咁你咪即係比例上，即係如果我哋揾到一棵即係超級嘅樹，斬咗一塊咁嘅木板，係唔係可以一樣咁擺喺度嚟行過咧？因為佢亦都一早知啊，其實伽利略咧未問都知道答案啦。 我知道啊，但我點樣去做啊？ 唔係啊，佢正啊，伽利略一早知道答案就係唔得， 唔得， 因為咧、人類啊透過即係實踐咧、一早知道咧稍微闊啲嘅咧，佢就一定唔能夠一塊木板嘅，因為塊木板會冧嘅，一定係，就算你揾到塊木板都會冧嘅，所以佢嗰陣時咧就已經有一個原理叫做咩咧？其實我未揾到個中文啊，我亦都唔係唔易揾嘅，叫 principle of similitude。咁啊 ，similar 大家知點解啦 ？similar 即係類似啦嚇，個 similitude 佢意思就話原來咧你有好多嘢。 類似 量變 啊， 其實佢係 similitude 啊，係類似啊 ，similar 啊嘛，唔係 symmetry 啊，係 similar。咁佢就話咧，原來咧有好多嘢咧，佢係個量啊，即係數量方面啦嚇，即係個長度啊、寬度啊乜都好啦，佢變化咗咧，原來佢個性質都變埋嘅。呢、這個叫量變導致質變。咁、當然呢個量變導致質變咧，即係我最先認識嘅咧，當然就係嗰陣時讀高中啊、大學嘅時期咧，就開始學人睇馬克思啊、恩格斯嗰啲啦。咁當時恩格斯即係馬克思嘅死黨啦，同埋佢贊助者啦，係嘛？嘅寫咗一本書叫《自然辯證法》啊嘛。咁自然辯證法面咧，其實就好清楚啦，就講幾樣嘢嘅，就係量變導致質變嚇、就係否定之否定，同埋呢個矛盾嘅對立與統一。佢就根據咧黑格爾嘅哲學入面咧，就再發展出嚟嘅嗰啲叫 dialectics 係嘛，或者叫即係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嚇，即係唯物辯證法咁樣樣。咁佢兩邊 唔係喎，等陣先，辯證法點解加唯物咧？ 係一 件物件式講嘢。 係佢因為有啲叫唯心啊嘛，唯咧就口字邊 識講嘢 啊，佢唔係啊，佢唔係識講嘢啊，佢意思即係話咧，你實際上呢個世界個本質咧係客觀存在嘅物質， 啱啊， 就係物質就先於心靈。心灵是物质的产物，但是不是的嘛，但是传统西方的哲学里面呢，有不少的哲学家，尤其是如果他是倾向神学那边呢，那他就觉得是心灵是先于物质，就算后来他不是宗教都好，他都觉得是，即是其实那个感知就决定了实在嘛，没有感知就没有实在。咁但係感知就係心靈嘅嘢嚟㗎嘛，所以咪心靈係第一性， 已經係兩個， 物質係第二性囉。咁但係有啲就唔係，物質係第二性，咁啊梗係互為因果啦，但係始終啲人拗就要拗嘛，邊個係第一性，邊個第二性，即係邊個係 primary， 邊個係 secondary 㗎嘛，咁呢個咪就叫唯物論同唯心論啦。 一性唔得嘅咩？ 你可以㗎，你將佢合埋。其實我哋中國嚟講嗰個太極都好叻啦，係嘛？你可以話唯物唯心，唯物就包住唯心，唯心就包住唯物都得啊，陰陽啊，係嘛咁樣樣。咁但係咧，就其實一個量變導致質變咧，另外一個好出名嘅咧，就係、是、阿西莫夫嚇、即係科幻大師喺《銀河帝國三部曲》入面所創立嘅心理史學啦。佢心理史學咧就話個人嘅行為咧係幫佢預測嘅，但係集體嘅行為咧個預測性係會提高嘅。當個集體越嚟越大嘅時期咧，個可預測性咧就係、是。更高。